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这个人呢，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缺点，就是我不会骑自行车。那之前也没觉得这是什么缺点。然后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吧，要不是学校离家特别近，要不就是有人来接送，所以也没想过要学自行车。但是呢，自从我上了大学，自从共享单车出现了之后，我就发现不会骑自行车成为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当我和朋友一起出门的时候，人家不想走路了，想骑个小黄车，这时候考虑到我，他们就不得不得陪着我一起走路过去。然后每当这时，我都觉得特别的愧疚。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要开始练习学习骑自行车。去年我也是练了一段时间，勉强可以骑了，但是还不能够上路。所以我今年的心愿呢，就是能够把自行车骑得非常的娴熟，可以和同学一起上路，一起骑车去郊游。 我走在明媚阳光下，光影流动像云霞，我追着清风，踏着我的步伐，我骑着自行车出发，天不怕地不怕，我心中的梦想不会倒下。不记得什么时候梦想开始萌芽，感觉就像钟声喧哗，眼前是颓垣白瓦，心里有过变化，依然拥抱当初的想法。没有梦想的人想收不到花样年华，就让时光白白蒸发，像自行车一样的梦想不需要复杂，一步一步向前踏。 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舒子。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精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就该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落下了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日复相遇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梢，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变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柔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明朗，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蓝山那间桃花轻飘，青丝雪花给人家香，粉色围绕小船忙舞蹈，风起脚尖像风铃的脚，桃花满面蝴蝶知道，痴情压抑微妙微笑，桃花起泡泡的味道，等着你终于来到，桃花轻飘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自己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 之如光，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美梦流盼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盈囊，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黄山那间桃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红旗脚尖像风般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痴情压抑微妙微笑，桃花旗袍红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激情自禁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江山如画如此多娇，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 第四名，田馥甄，最暖的忧伤。 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翱翔？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 三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第二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晶莹剔透盼以后，才能高枕无忧，轻遮住我低级伤口。摩天大楼的道口，羡慕谁的自由， 王嘉尔 Don't of us. Get on my ride, get on my ride, set back, hold on tight. Feeling my vibe, feeling my vibe, I see you in my side. You feel the sun that I hope to beat up and it's surrounding you.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 border. Gotta hit that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it for the daughter. Across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以后一生不勉强起我，还算不错。但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活力又在这，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李元杰，离人愁。 我应在江 四名，徐秉龙，沈以诚，白羊。 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成，幸好姑娘都快要失去形状，青春已经荒唐，依然学得疯狂，这神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熄灭心跳，才能拥抱。 第三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第二名，孙雨赛，萧权，不仅仅是喜欢。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 看见吗，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当作我对你表白吧。 第一名，烟爆乐队，纸短情长。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 凌晨